是谁的拉你，这就是你的梦，逃脱着少年兴趣，穿上这把剑，离开这梦境，快快快跑， 万众无视， 不要回头哭， 别出声音， 可不要喘息，牢牢在锁定着你， 就是暴兵兵